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好，回到第二節。剛才第一節開頭我就講過，今天要講的東西跟大家有貼身關係。當然大家例子這件事就不是說、你聽到就是有關係，而是你身邊的人都不多不少，尤其是年紀上了50打後那些，我們成一句去喪去喪睇，即係做喪，即係去喪禮就多過去婚禮。 年紀越大，去醫院去殯儀館就嘅次數越多。 係啊，我哋但係香港就好吊鬼啊！香港咧就大家知道咧，其實我哋嗰個男女嗰個壽命其實已經超越咗日本嘅，就全世界最長壽嘅地方嚟。 80多歲喎， 80多歲嚇，好犀利嘅。其實你都諗啊，即係個如果個年齡平均數可以去到呢度，真係好犀利。但係問題咧就係、我近年聽到咧，譬如我同輩或者細過我咧。患長期病啦、重病啦，或者中風啦、牙 cancer 好多， 越嚟越年輕啦，呢啲病，都市病啊， 都市病比較多 嚇。咁、去到今時今日咧，就其實呢啲病咧都唔係一定係致命嘅 嚇、 只不過問題咧就大家喺嗰個生活上咧，第一樣嘢啦，即係要注重啊養生， 係啊， 要注重點樣保持自己身體嗰個健康同狀態啊。咁我成日都話噶啦。就算即使話你喺嗰個身體個器官上邊咧，你發覺冇問題，但起碼一樣嘢咧，一定要就個腦啊，即係腦個退化嗰個問題咧，就大家應該日常做一啲測試，即係俾自己知道自己譬如記憶力啦、反應啦有冇改變啦。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、生老病死咧，其實就係人生必經嘅階段嚟嘅。我哋亦都唔需要忌諱， 係一定要面對 嘅，一定要面對。咁面對咧就係唔好最嬲尾嗰分鐘你先面對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近日大家睇到啦，就連立法會議員咧都要就呢個問題咧貼單張。咁啊，師傅可以俾大家睇睇，我會解説一下係點樣嘅。嗱，嗰個單張咧就係我自己行街就見到。咁咧就係某議員啦，咁唔怕咧，你見到係譚文豪議員啦。咁啊，佢後生嘅啫。咁佢又提醒大家，私人骨灰庵條例已經生效啦。咁有幾樣嘢，有乜嘢要留意咁樣？咁其中一樣嘢，我覺得就好啱我哋呢個節目去講嘅，因為佢提到咧就係而家出現咗個所謂真空期啊，就係新嘅骨灰庵政府唔批，舊嘅可能係違例。咁中間點處理呢樣嘢咧？事實上咧，大家而家都好彷徨嘅。咁其中一樣嘢，佢即係去話可以諗下，可以參考一下㗎。我可能係可以參考，就係將即係先人嘅骨灰擺屋企。咁呢個問題咧，其實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兩次， 曾經提過一下咯。 但係問題就係去到一位立法會議員，佢即係有咁嘅講法，我覺得就我哋又不能不作出一個回應嘅。 最近咧，其實呢個話題咧，都好多啲我哋咧，都好多道親道女咧，都揾我哋去傾噶啦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哋有啲真係擺咗喺啲先人嘅嗰啲叫做二仔牌啦，即係佢俗稱。 佢都有寫嘅，佢都 有寫有寫， 因為叫表一咩叫 表二，表一表二嘅，咁我哋叫二仔牌啦。咁佢哋咧就有少少擔心嘅，其實咧就係四個字：何去何從？跟住點咧？咁啊，依家停咗咁。咁我哋就其實呢個話題嚟講咧，就都比較熱門，所以喺呢一度咧就提一提。咁但係我哋今日嚟講咧，我哋都會 首先講個背景先。 係啦， 因為如果譬如我哋講呢個問題咧，我哋就唔可以抽啊！你而家應該點做？譬如頭先我哋講到話，你即係擺屋企，我點解我哋要即係去做回應咧？就係因為如果我哋要思考呢個問題，我哋唔係講我哋點諗，而喺成個呢個中華民族嘅傳統入邊， 傳統 社會點諗， 點樣去看待呢一件事咯？ 咁講到呢個問題，我哋就唔可以憑空去講嘅，即係我哋唔可以憑空講下個習俗如何如何。因為喺文獻上咧，事實上喺中國好早就出現 有記載， 有記載，佢哋點睇呢個問題？ 係因為點？我哋咁樣睇啦。咁因為咧，涉及到有幾個問題嘅。第一咧就係話人啊。對先人的一種孝敬，即係我哋叫做咩啦，孝道啦咁樣。第二樣嘢嚟講咧，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啦，就係講到你又話中國嘅禮儀啊。咁啊，中國有四大禮噶嘛，咁啊，其中一個咧就係喪禮。咁啊，以往嚟講啦，喪禮嚟講，如果跟文獻記載咧，都係厚葬比較。 呢個問題就喺本來拗過啦。我最記得最出名就麥子啊，就係反對厚葬嘅。咁啊，佢主張薄葬。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厚葬同薄葬係相對噶。你冇錢咧，你點厚法都係薄噶啦。 咁亦都有啲講話，喂，係咪厚葬代表係個孝心？ 係啦，唔係一定嘅。 係啦，薄葬就唔係就冇孝心 咧。我哋呢度要講講，即係譬如以我人講孝道咧，最主要係生前做。 冇錯，唔係 死後做嘅。咁但係死嗰陣時，即係先人走啦，我哋就要表明一種心意，就喺呢個問題上面咧，我哋唔係一定要孝葬，而係話。我哋要想得好清楚應該點做法。 現代人嚟講咧，依家嚟講咧，應該就係因自己嘅經濟條件而做，咁啊得噶啦。 亦都有社會條件啦， 社會條件啦， 同社會條件意思就係、是，譬如舉個例啦，譬如有某宗教，因為拜火教啦，係即係天葬啊，仲要咩啊？揾日益食喎，咁而家點解改？因為冇咗日益，即係嗰啲鷹鷹住咗種。 咁你喺香港唔會發生， 係啊，唔可以發生喎。所以咁冇計。 同埋一樣嘢係個先人嘅意願啦，定一話係個先人走咗之後係佢嘅後人所諗嘅意願，係啦，一個估計嘅安排咧。 其實以往嚟講咧，就啱啱調轉去諗嘅喎。以前咧就原來嚟講咧，就係話喺古時候嘅書記載咧，就係話。人過咗身之後咧，原來係新人係點樣去安排嘅？但係現代嘅社會就調翻轉啦，就希望個新人至，即係嗰個未離世之前咧， 佢諗定咗， 同埋要後人應該點樣尊重佢嘅意願咧，去舉行喪禮啦， 就 殯儀啦， 用啲咩宗教啊，或者點樣安葬啊咁樣。 有啲調轉嚟噶，譬如周總理咁樣。佢話：你同我殺咗佢嚇，總之揾唔到嘅 嚇。咁啲會咁。 副主席嘅擺定喺度嚇，喺個即係首都入邊，俾你走去 瞻仰 嘅咁樣。咁但係師傅，我首先就係，如果喺古代咧，其實我哋揾乜嘢文獻啊？對呢、這個即係葬嘅形式最具權威性。 比較權威性嘅有一本書叫做《葬經》。咁《葬經》咧，佢咧就即係講到點解其實咧人咧。就要葬喺個土地裏面嘅，咁但係我哋講呢樣嘢之前嚟講咧，就係話我哋要講一講先講咧，中國人個傳統咧，其實就儒家思想咧影響好大，其實就係講孝道。嗱，孝道咧，我哋就要行孝啊嘛，行孝其實就係用我哋嘅行為咧去表達咗我哋對在世嘅長輩啦，或者去世嘅先人咧，對佢一種敬畏啦，同埋對佢哋一種嘅敬重嘅。咁我哋睇一睇第一張 PowerPoint 咧，我哋又睇一睇啦。咁我哋咧呢個主題咧就叫做往生的智慧。咁其實往生的智慧嚟講咧，就我哋講緊咧就係話先人喺佢哋未離世之前，佢哋嘅部署係點咧？就係我哋都四個字啦，叫做福蔭後人。係點樣咧？令到啲後人咧，佢哋舒舒服服啊！舒舒服服唔係一定話佢哋有錢啊、富貴啊嗰啲咁樣，係令到佢哋嚟講個心態上面嚟講咧，先人走咗都一樣係好開心嘅，同佢在世嘅時間咧嗰個種相處啊、嗰種感應啊都一樣。好啦，我哋睇啦，用字義嚟講咧，我哋就有一本書啦，喺漢朝咧就許慎咧就個《說文解字》咧。就將呢個孝字咧就解釋咗。個孝字咧，佢就話善事父母者。咩叫善事父母者咧？我哋善事嘅意思係對父母要好，即係簡單咁樣講咧。咁啊老成，咁啊子承老也。咩叫子承老也咧？老嗰輩走咗啦，下一代嗰個咧就繼而咧就傳承去呢一樣嘢。咁啊，所以就係個為之孝。所以孝道嚟講咧，就係話。是我哋中國文化嚟講咧，我哋體現咗孝行孝咧，就一種傳承嚟嘅，一路咁樣我哋中華智慧咁樣一路傳落去。咁我哋成日都聽粵曲啦，聽過啦，百行以孝為先啊嘛。所以嚟講，咩叫行呢？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哋叫行為啊。我哋嘅行為嚟講咧，係第一嘅就係孝。所以中國人嚟講咧，係非常之重視孝道嘅。舉個例子，我哋成日睇港產片、警匪片。嗰啲黑社會大佬出去成日都斬殺啲敵人，作奸犯科，但原來翻屋企好孝順個阿媽嘅，係嘛？ 咁啊係，都係嘅。咁但係嗱，你講到呢度咧，我又諗起啊，前幾日咧有段新聞咧，就關於中國大陸嘅，就係、是、有個老人家走咗啊。 嗯哼。 咁咧就個仔啊，同個新抱啊，就唔去奉行。 即係 哦，我睇到嗰、那個係啦，冇錯 呢個問題啊， 將嗰個 仲話個係啦，仲話個個老母咧會影響佢哋嘅風水嘅， 係啊， 啊即係呢一樣嘢咧，就其實啊真係好無知嘅， 好無呢個不孝咧，直情忤逆添啦，將個媽嗰個遺體直情係暴曬咗喺嗰個街邊咁樣講，呢啲嚟講咧就我哋中國人嚟講咧就好少嘅，呢啲就叫做忤逆啦嚇。咁、啊、好啦，我哋睇第三個 point 就話，我哋孝係乜嘢咧？孝敬生前嘅時候。孝順啦，同埋回報父母嘅養育之恩嘅。咁我哋嗱遵從父母嘅指示同埋命令咧，我哋好多時父母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，佢哋依要我哋做乜做乜嘅。咁其實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家教。依家我哋可以講係 order 嚟嘅，instruction 嚟嘅，指示嚟嘅一種。咁咧依家嚟講，我哋咧好多時候咧，因為現代嘅社會有少少唔同啦。咁我哋都按照父母嘅意願去行事咧，其實都係一種孝道嚟嘅。當然啦，有啲不合理嗰啲咧就唔好講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子女善事父母咧係天經地義嘅，呢、這個嚟講咧亦係我哋所講咧，我哋中意講嘅天道啦。即係其實你天生出嚟嚟講咧，你要孝敬父母嚟講係天經地義之道嚟嘅。 冇錯， 係嘛？好啦，同埋嚟講咧，就透過咧，我哋都話啦，儒家思想咧其實對孝道咧個展揚咧係比較深嘅。同埋咧，佢哋咧喺中國裏邊咧咁多年嚟咧，一路我哋都喺度傳承緊。儒家咧就最講倫理嘅，我哋啊中國人啊，即係講儒家思想咧最講倫理方面嘅。咁啊另一方面嚟講咧，就係話儒家咧都好多記載咗咧某一部分咧喺規儀上面嚟講咧，都係有講到關於即係你孝係點樣去侍奉佢啦。咁同埋咧即係話先人即係佢哋走咗之後啦，係應該係點樣去禮葬啊嗰啲咁嘅嘢嘅。咁啊，依家嚟講咧，就係話現代社會啦，有好多嘢都社會化啦。咁但係嚟講咧，孝道呢樣嘢嚟講，代代承傳咧，係從來咧係冇減少過嘅。咁好啦，講孝啦，孝嘅含義係乜嘢咧？無為，無為嘅意思咧就係我哋唔會違背父母，佢哋要我哋做好嘢，即係唔好。當然佢話叫我帶啲嗰啲叫咩毒品啊，嗰啲啊，違禁品啊，嗰啲咁啊，梗係唔好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就首先孝嘅含義咧，就有呢個無為，即係我哋唔會違反呢個父母咧所嘅教诲啊，同埋去做嘢。能養咧，即係我哋要侍奉嘅意思啦，同埋敬畏啦。咁啊，無為嚟講咧，就係話不改義母之道，生時事以之禮，死後葬祭皆以禮。即係話你生前對佢嘅時候嚟講，你行孝咧。對爸爸媽媽都是一種禮儀的形式的。那我們中國呢都有一句成語啦，其實呢夫妻之間我們都叫相敬如賓，以禮相待，是不是？那他們死後之後呢，那個祭葬來講呢都是用一個禮儀去做，可以見到呢就是無為於禮了，善述父母之志，那就是成為孝子。好了，第六個點呢就是說我們按照先人的遺願呢去奉行孝道，譬如他們來講他們喜歡用道教儀式的又可以，喜歡用基督教儀式又可以，那跟以往來講不同。以往來講就根據文獻所講，以往就其實說哦，爸爸媽媽過身了，兒子安排而已，就不會理他們之前說過什麼的。那好了，跟著我們再看下一章，那我們就講到了。那往生的智慧來講，我們剛才都重複講過了，就是福蔭後人。那為什麼我們中國呢要土葬，土葬即是陰宅。咁啊，陰宅嚟講咧，即係講土葬最經典嗰本書咧，就係東晉嘅時候有一個學者，我哋叫風水大家啦。咁啊，叫郭璞。 呢個題外話想問啊，郭璞係咪其實成個中國風水學嘅始祖嚟嘅？ 我哋可以講係陰宅嘅始祖應該有記載陰宅嘅風水咧，佢就真係始祖啦。咁啊寫咗本《藏經》，咁啊後嚟咧就有《藏書》出現添。咁佢嚟講咧就係話陰宅點解會影響到後人？我哋唔好講福蔭後人先啦。咁點解有乜嘢影響，正面或者負面咧？咁咧佢就風水咧，佢就其實咧就下咗個定義。不過咧，我哋就用翻白話文咧就寫出嚟咧，就容易理解啲。佢話風水係乜嘢？佢話就係人選擇居住嘅地址嘅時候咧，係地質啦、氣候啦、地形啦、生態環境啦、景緻，即係生態環境咧， 我哋都可以叫做亂投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風水咁樣，各種居住嘅環境嘅因素咧，去做一個綜合嘅評估，即係睇下嗰個地方嚟講啊，適唔適合撞落去啦，同埋以及咧就係話嗱呢度咧就係講建宅咧，就係講緊陽宅嘅，但係陰宅都有，因為建陽宅有少少唔同啦，因為要涉及到內部裝修啊。所以陽宅嚟講咧，就話建宅嘅過程之中咧，喺某一啲地方咧，個裝潢嘅技術啦，呢啲就叫風水技術啦，係咪啊，黃師傅？ 即係藏風聚氣啦， 冇錯 啦， 藏風聚氣啦。咁咧，同埋咧就興宅嘅時候咧，就有啲注重一啲禁忌，佢成個總括咗咧，其實風水個定義就係呢一樣嘢。咁好啦，《藏經》裏邊嚟講咧，差唔多係第一章就講啦，藏者成身氣也。氣成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為之風水。咁我就唔解釋啦，四個字講曬。藏風聚氣，就係要揾一個好靚嘅墓穴，將先人嘅遺骸咧就葬咗落去。最主要係乜嘢呢？第四個 point 啦，五氣行乎於地中，法而生乎萬物，人受體於父母。個破佢認為咧就係話，因為我哋來自父母嘅身體，依家我哋講 DNA 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嚟講咧就叫做氣啦，即係佢講咗五氣啊，五氣行乎地中。佢撞咗落去之後嚟講咧，就係話由嗰個地嗰個氣啊，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，就係話點解陰宅要揾一個係咪濃密好啲嘅地方嚇，將佢撞咗落去啦。因為我哋咧成日都見到有多啲月咩玉就清風啊，有啲啊， 甚至乎連泥土都要注意埋。 係啊，下次可能講一講太極泥係乜嘢。咁咧就藏咗落去之後嚟講咧，最主要就係話遺骸佢哋可以發出個氣，我哋叫磁場，係對後人嘅一種影響。譬如你對爸爸媽媽或者先人嘅一種思念。其實就係對同佢哋咧一種感應嚟嘅，即係我哋我覺得咁所以嚟講咧，就以前咧係主張土葬，土葬嚟講就係話揾一個好嘅穴，就然之後咧就將佢哋嘅福蔭咧就延續俾後人。好啦，古籍裏邊咧記載咧呢個氣咧就存於人嘅骨絡之中， 骨骼， 骨骼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係骨骼，骨骼，骨骼，骨骼之中啦。咁咧就人咧就有氣同埋血啊嘛，咁所以嚟講咧，人死咗之後嚟講咧，雖然咧就血肉腐爛咗，但係喺骨裏邊咧亦都會藏氣嘅。咁呢一種感應咧就一直都存在咗。咁啊有一句説話嘅喺《藏經》裏邊咧，佢話氣感而應，鬼福吸引。咁即係話咧就係話嗰啲好嘅氣嚟講咧，同埋或者你撞一個唔好嘅地方嚟講咧。鬼福合人，鬼啊當然唔好嘅嘢啦，福就梗係好啦，即係去到後人嗰度。咁呢個氣咧，其實喺陰宅咧，影響後人嘅最重要一個渠道。陰宅嘅選址咧，其實係做乜嘢咧？就係能夠通過咗呢個環境，放大呢個氣嘅一個效應，令到呢一個後人同埋先人咧，係發生咗一種感應磁場嘅一種感應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嘅。他哋曾經都揾一啲好靚嘅墓穴啦，撞咗之後嚟講咧，就後人咧就突然之間咧，就個生活啊，各種環境都改善咗嘅。所以嚟講咧，《藏經》呢一本書咧，就係我哋叫做中國咧陰宅嘅，應該係講陰宅嘅第一本。 係啊，嗱，我都立話，其實呢本書寫得好簡單喎， 好少字嘅， 好少字嘅，好少字。嗱，仔就唔怕得問題咧，明明係另一個真係另一個問題啦，真係。係，尤其是古文咧，即係今日睇上嚟咧，好多人都覺得好生疏。嗱，第一樣嘅想問咧就係、是、嗱，古代嗰個葬嘅條件同我哋今日唔同。 唔同咗， 系啊，咁我哋即系喺咁嘅基礎上面咧，其實我哋有冇需要去修訂一啲嘢咧？ 嗱，所以點解後嚟嚟講，除咗因為其實咧，葬禮裏邊咧，以前都會有分開土葬啦，有火葬、海葬都有噶，天葬都有噶，西葬嗰啲嚟講。但係你淨係單單你淨係講香港嚟講咧，依家嚟講土地咁少，所以嚟講就冇乜大嘅選擇。同埋咧，中央政府亦都唔鼓勵土葬，亦都係冇咁多地方，個個都要揾一個月咧，成個山俾你做一個落去就唔得嘅，呢個現實嘅問題嚟噶嘛。咁所以嚟講咧，依家嚟講咧，好多人有個取向嚟講咧，都係 即係接受咗骨灰金，即係呢一樣嘢啦。 骨灰金 咁樣。咁我哋或者睇一睇下一張嘅 PowerPoint 先啦。嗱，呢個葬殯葬嚟講咧，就其實咧就中國有四大禮啦。咁啊，喪禮係其中係屬於其中一個。咁啊，依家嚟講咧就基本嘅葬禮嘅特徵嚟講咧，都係重孝道啦。咁啊，以前嚟講咧就係隆喪厚葬啊嘛，即係我哋要俾人哋睇到哇，叫做咩啊？聖腳哀榮啊，即係新。生的時候嚟講啊，好有榮譽；死的時候， 生無榮， 生未死，冇錯。咁啊，所以嚟講咧，但係嚟講咧，我哋最重要咧一個喪禮咧，對於先人嚟講咧，其中咧最重要就係對佢一種思念、追思同埋一種節哀。咁啊，土葬同埋火葬嚟講咧，就有咩好處咧？遺骸或者骨灰咧，都俾可以後人去供奉。 咁其實你都要分清楚，而家好似啱啱講到咧，土葬個。地有限 啦，有限啦、啊。 咁當然啦，有啲可能佢本身經濟條件好好嘅，或者喺某啲地方買到一笪地，係嘛？咁即係一啲私人嘅墓地。咁但係咧，買呢啲地咧都要知道喎，因為知道一啲權限嘅問題、使用權啦。因為好多時咧，你可能買嘅時候買使用權嘅啫， 係 咪先？咁你未必真係買到所即係嗰笪地嘅真正嘅擁有權。係咪？因為有啲亦都會知道嘅土葬嗰啲咧，好多時係某一個年份咧，佢會要你重新起個副骸骨出嚟，再去處理。 我哋家即係嗰個鄉下都有呢個例， 係啊，都會咁樣 㗎嘛。 所以一定要清楚有冇嗰個完全嗰、那個即係買嗰個人有冇完全一個永久嘅使用權咯。咁、如果你唔清楚嘅話，咁買咗分鐘有。一個期限之後，你可能又要搬走啊，又要重新做過啊。咁但係如果好似而家講到話，喂，香港土地咁少，咁好多都係行緊一個骨灰庵。 骨灰庵。 只不過而家就係話喂，骨灰庵條例嘅問題，咁而家可能有啲啱啱講到就係話有啲而家唔俾再買賣，甚至乎有啲係非法嘅無牌嘅嚇。咁呢啲咧就。你更加要注意到咩咧？當你選擇骨灰庵位嗰陣時咧，你要知道嗰個地方係咪真係可以俾你永久擺放？ 好似最近有一個數字話，香港淨係即係可能係不合法嘅有成38,000-50,000， 係啊， 好犀利。 係啊， 跟住呢幾十個庵位之後咧。究竟是怎樣處置呢？是未有一個 未有個定 論， 所以個立法會議員會不會要出這樣彈出， 所以就是如果買骨灰庵位，你一定要知道選擇你的骨灰庵位的位置，你一定要去現場看，同埋一定要有睇曬一啲法律文件，係咪真係永久性嘅？同埋周圍嗰個空間嘅環境啊，簽嗰個買賣合約嗰時候咧，要明白到日後嚟緊，咪佢又真係合法喎，又真係永久性喎。但係有冇一啲額外費用咧？譬如一啲權益嘅範圍啊，可能咧有管理費啊，或者拜祭時候一啲禮儀嘅費用啊，甚至乎你上米人哋都會收你錢噶嘛？ 會。 咁所以呢啲一定。要了解清楚，最重要是認識到你買的時候，那個地方是不是真的永久給你可以使用呢？啊，這件事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不是 你很多時候買了呢，分鐘又買了一些不合法的，那又是賺自己麻煩的，啊，又浪費錢，勞民傷財。還有你也都要清楚一件事，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都會問我們，咁譬如一啲如果譬如我真係發生咗呢方面嘅問題嘅時候，咁我應該有啲咩禁忌呀，係咪？即係好多時喂，我哋中國人會講禁忌，咁其實如果講禁忌呢，其實就好多嘅，有台灣好，香港大陸好，都有一啲唔同嘅禁忌嘅一啲文化喺度嘅。咁但係而家始終年代唔同啦，好多時而家以香港嘅社會呢，都即係比較簡化啲嘅。但最基本咧，你都要知道一樣嘢，就係話，如果真係假設家中啊，當時有先人過身啦，咁啊，如果喺禁忌上嚟講咧，你最基本就係喂一啲紅白儀式啊，即係親朋戚有啲紅白儀式，你就唔可以參與參加啦。啊，如果譬如家中如果有一啲神明啊或者神台啊， 啊、土地好啊、灶君啊嗰啲咧，有呢方面嘅咧，就需要到用啲紅紙咧就封咗佢。咁當然你冇嘅，咁啊梗係唔需要做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同埋啊，唔好著一啲鮮豔顏色啦，因為始終喺中國人社會你，你如果你守孝道嗰段期間係一定著一啲素服嘅。啊、所以你話你去出席一啲喪禮都好啦，你都冇可能穿啲大紅大紫啊，因為你唔係做啲喜慶嘅嘢啊嘛。 咁啊，黃師傅，我睇到呢、這、一個呢張海報咧，佢話將個骨灰庵咧就建議人哋放喺屋企度喎。 係啊，我睇 係。咁如果講到嗱，如果喺我哋角度睇咧，我哋就唔贊成嘅，因為始終你住緊嘅地方係陽宅， 係啦， 係嘛？即係點解其實好似咁多年嚟？你不論任何一啲屬於係華人嘅中國人地方都好啊，就甚至乎鬼佬地方都好啦，都好都唔會話去做呢樣嘢嘅，係嘛？你話個別有冇人咁做，咁唔敢講，但係你話喺一個正常嘅情況下咧。陰宅有陰宅嘅一個地方係嘛，陽宅有陽宅的地方。 但係呢度我諗過刁轉呢個問題喎。如果假設嗰個當事人本身嗰個經濟條件好好啊，佢地方好大啦。即係擺一，就算擺喺個都係即係相對比較咁，我唔 OK 咧。 咁如果俾我，我會建議你如果真係骨灰庵就都係唔好擺自己屋企。你話你擺翻一個叫做牌位啊， 啊 即係淨係一個牌位啫， 係 啦。 我理解你嘅意思係點樣咧？就係、是、骨灰庵應該同骨灰庵擺埋一齊，係咪？係咪咁理解？係咪咁理解？就唔係話我好有地方，我有錢，我擺得遠啲，就唔係咁解。 唔關事係啊，即係兩樣嘢，一個叫做陰宅同陽宅啊嘛，始終要分開噶嘛。同埋有時講到禁忌，如果有啲土葬嘅，其實有啲人都應該會聽過，甚至乎以前電影劇都有做過係咩咧？當你落葬嘅時候咧，有時話哇太陽照到你嘅身影喎，但係你個影咧就千祈唔好喺個棺材範圍嗰度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一蓋棺嗰下咧，你都可能瞓埋落去。呢啲禁忌，其實如果講禁忌真係好 多 嘅。 我哋將來有機會，我哋會將佢詳細每一個都列埋出嚟啊。 啊，同埋亦都要注意翻咯，即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嘅，譬如宗教嗰方面啊，本身如果真係許可嘅，你話喂一個親人。如果你話佢突然離世咁啊，真係冇辦法啦。咁如果你話佢唔係突然離世，而佢係一個有時間足夠去安排自己嚟緊，我應該用啲邊一種儀式啊，或者佢本身係有咩宗教信仰嘅，咁跟翻佢嘅意願去做啦。嗱，譬如佢土葬好、火葬好，甚至乎而家政府有提倡一啲所講嘅海葬啊， 係 啦，綠色殯葬啊嗰啲，咁當然因人而異，睇你自己嘅接受程度啫。咁如果喺我哋嘅接受程度咧，始終都係土葬同骨灰庵噶。只不過因為而家土地問題，或者甚至乎有啲就算有土地俾你都好，都未必有咁靚嘅一個叫做墓穴嘅。位置俾你安放啦，咁但係如果講翻宗教，其實睇翻當時，譬如好似天主教好、基督教、道教、佛教呢啲啦，嗱，譬如喺香港即係普遍都係呢四個教派嘅一啲殯葬儀式，用呢啲教即係喺呢個教派嚟咧，其實都係要注意翻自己本身你嗰個先人。佢譬如即係基督教嘅，咁其實咧，因為每個教派佢都有一啲唔同嘅禮儀或者嘅意思噶嘛。譬如好似話基督教都係以追思啊感恩嘅心去做呢樣嘢啦。啊，所以佢個佈置就好簡潔啊，就唔會用祭品嘅，其實都係用啊花嘅啫。即係好似我哋如果去基督教墳場、天主教墳場都係。大扎花去， 生果都冇。 系啦，生果都冇嘅，都系上到去鞠个躬，咁啊同个先人鞠个躬，咁啊走噶啦。咁啊，而天主教嘅礼仪咧，就以弥撒咧就为中心，所以佢都会有一个献祭同埋牺牲嘅意义喺度啦。啊，咁啊，道教其实道教就大家都好清楚噶啦，喺香港好多时，如果一个冇宗教信仰嘅人走咧，通常咧都会用道教仪式去 呢个 default 啊，即系 啦，送佢一层。咁啊，通常都系祭品啊、诵经啊、有道士啊，即系譬如大家都知啊，破地狱啊咁样啦。啊、佛教咧，亦就主張呢一啲，就係話唔好哭哭啼啼，都係以念佛為主。咁最緊要就係唔好殺生啦、鮮花水果啊、一啲素食啊，咁啊，亦都會請一啲和尚居士啊去念經超度嘅先人咯。咁呢啲就係話等 等個即係最緊要就係話個先人當其時有冇呢個遺願去幫佢做呢樣嘢。即係如果你又冇咧，喺香港嘅一個習慣咧，通常都係用道教噶啦，或者本身佢家庭係天主教都好啦，或者基督教咧都會。因為我自己有過一啲經驗，就係話個先人冇宗教，但係佢家人咧係基督教嘅，咁佢哋都用基督教儀式。咁但係最好都係用翻有先人嘅意願就。免得同即係後世即係啲在世嘅 爭拗， 係啦，有爭拗啦，咁啊，散唔開心，先人走得唔開心啊，最唔好就依啲咯。 好嗱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但係頭先嗰個話題咧，譬如往生嘅智慧咧，就唔係三言兩語可以交代得到嘅， 係啊， 因為好多譬如實際問題，舉個頭先啊，黃師傅講嗰啲，家人內部嘅爭拗點樣咧？適唔適宜在那個即係先人再生嚟問佢咧？嗱，呢啲問題咧，我哋日後咧都會同大家討論 下。 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。 拜拜。